凡才应该最珍惜我的明天，我依然会憧憬。 树下，不妨阵阵若一声。 张窄窄的纸上，薄薄的衣裳，这就是我全部的家当，屋里呢喃存在无声呐喊，绝望。我不是眼中沙子，我不是厚重语词，我只是一个悲伤藏遗忘的孩子，我只是一个背负木已弃的孩子，谁来救救我啊，谁来救救我啊，其实我太渺小，就好像风中一粒尘埃，其实我太轻薄，就好像树上一片叶子，不想挣扎着来，不想挣扎着去，只希望有人听见我微弱的声音。都是我栖息的天堂，屋里天梯之长，无畏点亮希望。我不是眼中沙子，我不是厚重月词，我只是一个悲伤藏遗忘的孩子，我只是一个背负 a girl, that's where the story ends. Without a tear, they parted your ways, and now and ever since then, that little kindness breathes all to part. That little kindness breathing till the dawn. When we're happy, breathing's all to part. When we're happy, breathing till the dawn. We're all happy, breathing's all. 庄稼还没收割完，女儿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见。

这思念的如刀让我伤痛，总是在梦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我的心

晚安，晚安，晚安， 晚安，想沉睡自己告别，你会不会突然的想起我，在某个没有睡意的清醒时刻，想把身上所有枷锁全部挣脱，只为自己做了选择，会不会突然的忘记了，就这样等待到底是为了什么，不安的心渐渐干涸，失去了颜色，再也不会想起 晚安，愿长夜无梦，在所有夜晚安眠。晚安，望路途遥远，都有人陪伴身边。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冬天，我遇见最后一片树叶，冬天里最后一片树叶，安静地等待着春天，